惊喜和喜。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夜间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今夜思雨时广播节目和大家每天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在我们节目中您可以听到大家的咨询，我们的解答。这些问题呢都是来源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生活中遇到的恋爱的一些困扰，婚姻的一些困惑，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中来交流。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参与节目，也可以了解很多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那么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大家也可以在新浪找到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可以在微博中给我留言。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你也可以通过 FM 107.3 AM 1026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之外的地域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我们来看有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今年29岁，我的这个体重呢是60多公斤。 嗯， 那么我啊和男朋友在一起谈了1年的恋爱，结果呢男朋友就跟我提出分手了。分手的原因啊，他说他自己越来越觉得我不是他理想中的女朋友，他不太喜欢我的外貌，而且他觉得我平时不打扮，我缺乏女生的味道。我确实平时打扮比较中性一些，穿衬衫穿长裤的时间比较多，头发呢也留得比较短啊，主要是因为我的工作，我自己觉得在工作中享有那种比较利索的职场女性的形象，再加上我又稍微矮一点，也稍稍的胖了一点点，有的时候管不住自己的嘴。其实他说分手理由的时候我特别的难过，我不知道我们待在一起1年的时间了，他一直对我的外形对我的外貌这么不满意，我就想问一下，男生都是颜值控是吗？自己的外貌一般般，男生一般都会嫌弃是吗？啊，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受，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已经分手了，就算他过去了，对吧？嗯，其实哪个人都是 喜欢漂亮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但也并不是每一个男生都能得到一个漂亮的。 嗯， 对吧？ 对， 一定有爱漂亮的，也有爱比较中性打扮的，这没问题。关键是你要去找。再有，如果你真的意识到你的体重，嗯，比较沉啊，比较重，你可以锻炼。 嗯， 你我看到那个健身房里，因为我也去健身房，我看到健身房里边很多女生都在那练。 嗯，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可以啊！现在好多年轻人下班先去的是健身房。 嗯， 这是可以做到的。你可以把你自己体重降下来，身体状态好上去，对吧？这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你有恒心。还有就是你确实能够确定只有中性的打扮在公司里才是利索的吗？ 嗯， 你可以在你的这个公司里注意一下。 嗯， 比如不是中性打扮的，也不是打扮花枝招展的，就是穿着那种职业装的女生， 嗯， 是不是也是利索的？如果是这样，你也尝试一下，不一定是非得你把中性的全都抛掉，你某一天穿一个这样的职业套装去看一看，看别人对你的反应怎么样，看看自己的感觉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你完全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的，是个漂亮姑娘，对吧？ 嗯， 漂亮的裙子、高跟鞋，穿着那种或者说是穿着职业套装在公司里做事情，这没什么不可以啊。 嗯。特别同意吴老师所说的这些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女生，虽然说这一段恋爱的分手让她特别的难过，但是她前面也把自己做了一番分析， 嗯， 自己的体态、自己的外貌、自己的穿衣打扮，那么对方呢是提出了说，觉得你缺乏女孩子味道，缺乏女人味儿， 嗯， 对你的外貌有所不满，也许这是一个借口。那么也可能这确实就是一个事实。嗯，要说人多多少少都有点颜值控。 对呀， 多多少少其实我们都喜欢，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看到漂亮的女生我们也会多看几眼。我们看到漂亮的男生我们也会觉得哎呀很养眼。那所以人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择偶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外貌。可是我们一旦意识到我们的外貌会有一些有待可以提高的地方，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提高呢？就像吴老师出的主意哈，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换发型，我们可不可以换穿衣打扮的风格，我们可不可以去更好的锻炼自己啊，比如说我们也做一个健身计划，我们也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也让自己三个月可以从外貌上脱胎变骨，脱胎换骨。其实60多公斤 都是可以做到的。 对，你完全可以啊。60多公斤他没说他有多高，他说个子也不高。你如果想减到一个合理的体重是没有问题的。 肯定可以。 对。那么你也可以请私教，你也可以让自己练出马甲线，你也可以让自己塑身，身材更好。你甚至可以借着这个失恋的机会，你可以一段时间管管自己的嘴，能让自己吃一些健康的食物，能让自己比如说学会化一点点淡妆，学会这个去打理一个很好的发型去求助一下那些什么发型师去做一下美容啊，这个让自己有一些变化。咱们不是说一定要改变外貌是为了找到下一个男生，改变外貌让你自己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心态， 特别是真的就是这样。我其实想告诉这个女生的是，只要你不是给自己一句话我就这样了， 嗯， 你是一定能够越变越漂亮的。 对， 怕的就是说我就这样，我就这么胖，我还照样吃，然后你不喜欢我那完蛋，那可能别人都不喜欢我，就这样了，我就继续下去了，我就中性下去了，我头发就是要弄成一个男生的样子，那就没办法了。但只要你想变化想提高完全可以，你可以上健身房，你可以报一个仪态仪表的那样的一个培训班，你上下来一节，上下来一个周期，你再看你就变了， 嗯，你可能气质也会发生变化哈。所以你自己刚好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时间我们来给自己有那么一些变化吧。 而且你要如果去说去做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事情，比如健身呐、比如上什么样什么样的班呐、调整自己啊，你可能就会遇到一个下一个特别爱你的男生。 嗯， 真的是有可能的， 很有可能。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 下一位，这是一个男生问到的问题哈、他说我女朋友和我呢，我们两个人啊谈恋爱已经有快半年的时间了。一开始我女朋友对我是很体贴的，我觉得她是个小鸟依人，我也非常的喜欢她。但是时间久了，我觉得她和我最初认识的她就不一样了，她喜欢管我， 另外就是他说要怎样我必须要去听。他现在慢慢的还学会了跟我发脾气，而且呢还经常的打击我。其实一开始他对我比较体贴，对我很好，那么那时候呢我也很宠着他。但是现在好像过去几个月了，他对我的要求就越来越多。我如果做的有点不合适的地方，他就会不断的说我而且呢他对我很多地方都会指手画脚。我的工作，我的人际交往我平时买东西花钱生活方式等等这些。我总是觉得他开始越来越多的摆出一副好像他比我什么都要能他觉得我什么都很差，各种各样挑我的毛病，贬低我。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这份爱很累。我和其他人聊起来，一个男同事告诉我说，女生大多数时候都会这样，不要对女生太好了，一旦对女生太好，女生就变成这样了。我想问一下，是我的问题吗？ 我就想问这个男生，你把你所有的感觉，每一次的好感觉也好，不好的感觉也好，你跟你的女朋友沟通过吗？比如说他打击你了，你是不是能够告诉他说，你现在你在打击我，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你不用指责他，你可以把你所有的感受告诉他，然后你再告诉他你为什么喜欢他，当初是什么样子。就是说你们两个人要有充分的沟通，可能两个人的关系才能相处得更好。女生到了这一步，往往觉得就是我就是你的小妻子了。 嗯嗯， 是这种，他站在这个角度上去想问题，他想不到说，哎呦，这个男生需要呵护，比如呵护他的自尊，需要鼓励他向上等等。嗯，你要把你的感受告诉他。实际上，这是女生很多时候容易犯的毛病。但是如果一个得体的一个妻子，一个懂得，让自己的男友也好，丈夫也好，努力向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女性，她是不会这么做的。 嗯， 真的是不会这么做的。你什么时候都应该她给她面子，什么时候你都应该鼓励她向上，而不是打击她。你可以指出她的问题，但不是打击她，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嗯， 那么你想要一份什么样的爱情，其实是两个人的一个共同的东西。所以希望这个男生呢多去沟通，把你的感觉告诉他，而且你要告诉他你希望的女生是什么样子。 嗯， 并不是每一个女生都是这样，但是很多女生会犯这个毛病。 嗯，对。 所以想一想啊，他现在的位置，觉得他是你的小妻子才会这样做。 对，我觉得吴老师说的这点特别对，就是他已经觉得这个你已经是我的男人了。 对， 那我就要管你了。 对， 对吧？这个也确实是好多女生都不知道，或者我们很多人，男生也好女生也好，都不知道，其实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即便是最亲密的一份伴侣关系，也是有边界的。 当然， 是吧？ 对， 也是要懂得尊重别人的。一旦我们指点起对方来了，一旦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觉得对方做的很多事情我们都要去干涉的时候，那么会给对方带来很大的压力。 所以说就算结婚了，彼此也还是要留有自己的那一些空间。 嗯， 有一些事情你不要去参与，别管那么宽，但是有一些事情你需要管，你有非常想管的时候，先想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嗯， 然后再去想达到这个目的有多少个方式。 对， 选择一个他能接受你也喜欢的方式。 嗯， 这可以达到目的。 对， 而不是你这样你那样那样，你字开头永远是指责，所以一定要换个方式。 对，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啊，是一位女士，她是这样说的，她说我离异，今年呢是35岁，我带了一个小女儿和我在一起，那么前几年呢没想要再找，总是觉得找不容易，但是慢慢的别人给介绍，自己也有的时候觉得很孤单很寂寞，也希望有一个人能和我一起疼爱孩子，所以呢我也就想再找人了。我还是很幸运的，我在几个月以前经过别人介绍就认识了一个男的，他呢也带了一个小女儿， 这一点我就觉得挺好，两个都是女孩子，我们在一起也很聊得来，两个人的生活背景也都差不多，她比我小半岁。说到以前离婚的原因，似乎我们两个人离婚的理由都差不多，也都是因为对方对家庭不够负责，对方对孩子不够爱。她说她的前妻，她所遇到的是那种很少有的女人，就是不疼爱孩子，生完孩子以后一点都不想管，就是在外面玩，就是喜欢打扮自己等等这些。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两个人越聊越合得来。但是要说的问题呢，就在半个月以前，我们两个人似乎都已经要考虑到未来怎么样能够生活在一起了，因为都觉得两个人过去人生有一些坎坷，也比较考虑的比较多，也比较成熟，又比较合得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突然知道了一件事儿，这件事情啊，就是他在这一段婚姻之前还有一段婚姻呢。他说那是他22岁就结婚了，而且呢对方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他和那个人分开以后，那个人非要把孩子带走，而且呢他现在还要考虑到养那个孩子。他说虽然孩子在那个他第一个妻子那儿，但是呢他毕竟是父亲，他们说好了，一般来说要给孩子支付生活费，支付到孩子大学毕业为止。这些事情他都没有告诉我。那我问他为什么一开始不跟我说呢，他说是因为那时候太年轻了，而且呢那段婚姻如果他告诉我的话，他怕我对他有一些看法。他离了两次婚，而且两次婚里都有孩子。他说那一次啊，其实都不算是一个他认为真正过的结婚的生活。22岁结婚，有了孩子，23岁就离婚了。他说当时呢也是因为自己特别的年轻，父母让他娶的那个女生等等这些吧。总而言之，我心里边就是觉得很别扭，我觉得结婚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在我们这几个月的时间告诉我，我觉得他的心很深。而且呢一想他还要养前面的孩子，而且一直要养到孩子大学毕业，所以我也觉得这也是生活上不少的一份负担。他说现在和前面的那个孩子没有什么更多的联系，可是毕竟将来那个孩子要是找来了怎么办呢？如果那个孩子将来要是跟他联系多了怎么办呢？那是一个男孩，现在我以为两个小女孩在一起可能日子会比较简单一点，但是一想万一再有什么事情，那个男孩子要介入我们的生活呢？毕竟那是他亲生的儿子啊，到底我该怎么办呢？ 是挺复杂的啊。首先我是觉得一个两个都是离异的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如果都说的是对方的问题，这是有问题的。我这么感觉啊，比如说遇到了一个离婚男士带着一个孩子，然后就开始说那个女人怎么怎么怎么样，而这个女性遇到的这个想结婚的对象呢，两次婚姻我听明白了，都是别人的问题。一个是他爸妈妈怎么怎么着，他太年轻，第二又是那个女人只知道自己打扮自己等等等等。如果是我，我就不信，我是一定不会信的。当然我会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就是交往当中，我会去观察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对吧？离婚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永远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是两个人的事儿。那么如果两次婚姻都是别人的问题，都说的是别人的问题，那这个人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提醒这个女生不要急着结婚，先相处一段时间，甚至于相处时间长一点儿，然后再说结婚的。如果结婚，这个男人的负担是非常重的， 对， 你也要考虑进去，你爱他能不能爱到跟他一块扛，这些都是要考虑的。所以我是觉得结婚不是重要的，第一是跟他交往没有问题，你要在交往的过程中去看他的人品，然后第二你要是考虑你们的爱够不够深厚，够不够能够承受得了他的那么多负担，这些如果你想明白了，你判断这个人也还可以，那么好， 你可以跟他结婚，结婚是第三步的事儿。 嗯， 所以我真心的是觉得，不光是这一位这一对人啊，包括那些谈恋爱谈的差不多分手的时候，跟下一任或者说什么什么，最好什么都不要说。其实分手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对，对，所以再多了解一下吧。 对，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有一些人会出于。比如说像他所说的担心这段好缘分就 没了 啊，没了，所以有所隐瞒。但是隐瞒这么大的事情还是这个不大妥当的一件事儿哈，就是可能在某些方面你还是要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了解一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现在这刚刚半年的时间，可能你们在热恋期，你看到的你描绘的都是你觉得 好的 地方，对对对，所以再多了解一些。 这么说，我再多说一句啊，如果说去接受一个，就是说谈恋爱的时候谈的是一个离过婚的人，以我的感觉，个人的感觉，如果这个人上来说我们离婚了多长时间，婚事我跟你说了，他的问题，我的问题，甚至于说我在这段婚姻里我做错了什么，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会觉得。这个人还靠谱， 对， 我的感觉是这样。如果这个人上来就说他的前妻怎么怎么怎么样，他的，那我就会画一个问号。 嗯，对，是的，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对对，我们都喜欢那种更坦诚和有担当的人。 对 啊，如果把过去生活当中所有的问题都推在别人身上，至少这个人欠缺担当。 对， 是吧？所以你再想一想哈。有一位女生问到问题，说我交了一个男朋友，男朋友属于非常聪明的那种，我很喜欢他，但是呢，我妈妈特别的嫌弃男朋友，说男朋友家里边主要是条件太差了，家里父母只有一间很老很老的筒子楼，那么。我男朋友呢自己收入很低，而且呢自己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我妈妈就觉得再怎么样我找男朋友还是应该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点的，这些呢我男朋友都知道。我想说的是，我男朋友对我妈就很有看法，然后他跟我说希望我能够清楚将来是和他在一起的，他说我妈妈这样对待他，这样瞧不上他，看不起他，他也不愿意去见我妈。他对我说，你愿意跟我你就跟我，但是你就别指望我和你爸妈能搞好关系了，他们这样看不起我，那我也没办法和他们搞好关系。说实话，听到这个话我心里挺难受的，可是我又觉得替他也委屈，毕竟我妈当着他的面也没有给好脸，他要怎样做才合适啊。 这个每一个妈妈对于孩子的未来都是希望能够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不要让我的女儿或者说我的儿子过一个生活比现在还不如。每一个家长都会这么想，所以当你妈妈看到了这个男生条件不够好的时候，态度不太好等等吧，我觉得是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出发的，她没有考虑到那个男生的感受，这个是欠缺的啊，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但同样，你男生脾气也够大的，对吧？他并不是想说我让不满意我的这位女朋友的妈妈，怎么样慢慢的接受我，怎么样能够慢慢接受我，能够看出我将来是有出息的，虽然现在条件不好，虽然现在没房子，或者没车，对吧？你看到我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靠谱的人，然后经营我们这段情感或者是将来的婚姻，就是你男朋友没想主动做什么，这是都有问题的， 对， 都是有问题的，你男朋友也是有问题的，而且好像并没有说因为爱你我忍下这一口气，我去做出一些若干若干的努力，我有一二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爱你的话，应该是这个角度可能更让你会觉得舒服更安全，你可能爱他的那个决心就更大。 我们展望一下哈，假如说你真的和这个男生在一起了，假如这个男生的这份计较哈，一直计较到你婚后， 那么他可能一直和你父母都不对付，你怎么办？ 对， 真的是挺难受，你会夹在中间很别扭的一件事儿。你妈妈可能这个态度不是很好啊，但是你妈妈的那些提醒，她可能是为了你好哈，她是为了心疼你这个女儿。那么，假如说你执意你就和你男朋友在一起了，你男朋友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这样，就我就是小心眼儿，我就是计较，你我可以对你不错，嗯，咱俩可以在一起，但是你别指望我对你爸妈好。那么，将来你的这个父母有任何的问题，在你结婚以后，你是需要去照顾你父母的，或者你是需要渴望亲近你的父母的，你真的会为了他和你的父母疏远吗？你如果和你父母比较亲近，有的时候你也是需要你他将来这个做丈夫的人来理解你的，他处处和你对着干，你怎么办？ 对，所以现在还是说咱慢着点儿，慢点儿。一方面你可以再跟你妈妈讲一讲这个男生有多爱你等等吧，说一些好话。另一方面你也可以指出你这个男朋友的这些问题，你再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如果他很快意识到了，说哦，我要娶人家闺女，我要让人家知道把这个闺女交给我嫁给我他是放心的，这样的去努力，那好，你还可以继续下去。如果你把这些工作都做了，他照样是那你妈妈怎么怎么着，我怎么怎么着，那你再考虑考虑是不是这段感情你还留着。 对，你自己要考虑的更远一点啊！我是觉得，至少这个男孩子可能确实是内心受到伤害了，或者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了，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你妈妈这个语气有多重，脸色有多难看。但是男孩子说出这些话来，你要和他再去沟通一下，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问的那样，那么真的将来在一起了，要把你放在中间，置于一个非常为难的境地吗？是吧？这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对， 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正和大家交流分享各种情感问题，稍后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 扬起风吹向你带着我的祝福，寂寞我不在乎，你快乐我就满足，想你是我的幸福。千千万万个回忆酿成一杯感触，浓浓的回味着在一起的温度，真心义无反顾，爱不自觉的投入，层层的相思刻骨，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无尽的蔓延，决堤的沦陷，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一瞬间到永远。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一直到泪水哽咽，盼不到你出现，爱依然无悔无怨，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在明天。思念在空气中凝固，扬起风吹向你带着我的祝福，寂寞我不在乎，你快乐我就满足，想你是我的幸福。千千万万个回忆酿成一杯感触，浓浓的回味着在一起的温度，真心义无反顾，爱不自觉的投入，层层的相思刻骨，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无尽的蔓延，决堤的沦陷， 睡更夜，怕不到你出现，爱依然无悔无怨，沸腾到顶点，我知道你的誓言总将实现。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夜间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伴侣关系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给我们发微信。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吴若梅老师，那我是主持人孙岩，所以您同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可以找到我的微博给我留言留私信，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老师啊，我听你们的节目听了有2年的时间了，过去啊，这个自己还把你们的节目介绍给我周围的同学，大家有感情问题我还让他们听，所以呢我自己觉得我挺会处理感情问题的哈。那么我谈恋爱了，谈恋爱了呢，我自己啊对我的女朋友就特别的体贴，因为听了你们的节目我也知道女生想要的就是一份体贴呵护，所以呢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吧，我觉得我做的比别的男生都好，问心无愧，比如说周末我就会安排怎么去陪她啊，带她去吃好吃的，到哪里去好玩啊，礼物呢我也都是精心的给她挑选，那么他喜欢吃什么我也都记在心里，他想对我说话聊天的时候我也都是倾听，我自己觉得我对他很好哈，甚至在刚刚和他谈恋爱的时候，他有同学从上海到北京来看他，我也是全程陪着，他的同学两个女生都一个劲儿的夸我，我自己觉得我已经表现得很好了。我要跟你们说的是，那么前一段时间啊，因为工作特别的忙，所以呢我也就告诉他，请他也体谅我，我可能陪他的时间会稍微少一点，而且呢通常晚上是要加班做一个项目，那么有的时候他发来微信我也只是跟他简单的说两句就告诉他我很忙，晚上回去以后基本上他也睡觉了，我也不再打扰他，他就开始对我有意见了，他说我对他不好了，他说我陪他少了，那我就告诉了他，也请他能够体谅我，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前一阶段我重感冒，很难受，真的是很难受，自己都觉得自己咽不下去饭，我对他说了我不舒服很难受，结果呢那恰好是一个周五周六，我自己一个人在屋子里躺了一天，他告诉我说我不陪他，他自己就找闺蜜了，所以呢她就找闺蜜去逛街了，她都不知道我有多难受，我在发烧，我也需要她的体贴，我告诉了她我生病，但是你们知道男生不可能太多的去讲自己的不舒服，我只是跟她说我生病了，可是从她的态度中我就觉得很失望，所以现在因为这两件事儿吧，我觉得挺难受的，我觉得在恋爱关系中我们不平等，我对她体贴付出，而她呢只是享受我对他的体贴，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他不会在我身边，我该怎么办呢？ 做得挺好的，其实说他对这个女生的这些呵护啊做得是挺好的， 挺不错的， 但是你的需求他不知道，不是说你在付出的过程中你就情愿的全都去付出，你看付出的时间长了你就觉得亏得慌了，对不对？你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你要一点一滴的告诉他你需要什么， 包括这次病了，你直接可以告诉他，他说的啊，你我病了，我很难受，但是他并不知道你难受到什么程度。 对， 你没告诉他说，我告诉你，我是重感冒，现在我在发高烧，我东西都吃不下去，我需要你帮我做一点粥。 嗯， 你把你的需求告诉他，我相信那个女生会来的。 嗯， 而你是觉得我是男人，我不能说得太重。 嗯， 其实这是错的，在恋爱关系当中，并不是要求一方使劲付出，而另一方只是索取。 嗯， 而在付出的同时，你要告诉他你的需求，你也要从他那儿索取。 嗯， 对吧？有的时候小女生被哄得特顺，特别高兴，特别顺畅了以后，她觉得她就是公主，她就应该享受这些，她也可能就想不到付出的问题了。 嗯。 那么好好跟他谈谈吧，其实跟我们说的这些话直接跟他谈，关键时刻你还可以把这个事情，比如说你难受的程度夸大一点， 嗯， 夸大一点，你看他是怎么样表现，对吧？至少他有问候你的，说你说我这么难受，我发现你还是很关心我的，你还是心疼我的，你把这话有什么不可以说呢？说了以后他会更心疼你。 对， 其实 男孩子也适当的要学会撒撒娇。 当然了。 对。 这是恋爱关系，包括婚姻关系里边是必须的。 对。 否则的话，你们两个人的情感靠什么来沟通啊？ 嗯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女孩子比如说她一直在承受着你对她的疼爱和宠爱，那有一些男生也好女生也好，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对方也是需要这种体贴的。 他以为这就是应该的了，成常态了。 对对对，所以当你说你生病的时候，你没有约他的时候，他甚至还不觉得你可能生病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他觉得你没陪我是更严重的事儿。 对对 对, 对，所以你可能还是要更到位的表达出你的需求，甚至在恋爱中还得有一点点小夸张。 对 啊，甚至该撒娇的时候还得撒撒娇。 对 啊， 你 叫你来陪陪我， 你病了，你病了就是一个病了的小男孩。 嗯，对， 你是那个态度。那么他，你再看他是一个什么样子？ 对，嗯，我觉得大多数时候你们好像还是很顺利的。现在就是恋爱到现在这个地步呢，开始出现了一个小坎儿，那么也出现了彼此有一些不同的认识。这个认识，如果我们积极的去消除、去解决， 其实不是问题， 其实不是大的问题， 嗯、 是吧？好，下一位是一位女生女士，她说，结婚了，现在怀孕已经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发现我老公和以前完全不同了。谈恋爱的时候呢，他是比较追我的，那时候各种各样的好话。在恋爱当中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他和他的前女友纠缠不清，但是每一次他都给我了一些解释，慢慢的我也就原谅他了。我们现在结婚没多久我就怀孕了，现在他回到家里不做家务，基本上和我没有什么交流，总是自己在玩手机，要不自己就在看电视。他的工作过去并不是很稳定，那么我过去的工作呢很稳定，而且呢家里边条件也稍稍好一些，家里边也给我存了一些钱，为了支持他和他的一个朋友一起创业，我把我自己的一部分积蓄和家里给我的钱也都拿给他去做创业了。那么他现在呢，他的兴趣都在他的工作上，他对我给他的支持好像已经无所谓了，特别是在我很需要他的孕期，他对我是不闻不问。那么还有前几天我就觉得他自己有一些异常，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我在怀孕期，你千万不要出轨啊，如果你出轨了孩子我都不要了。他对我说，他说不会的，你别那么说，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这样的想法对女人来说是多可怕，一个怀孕的妈妈连孩子都可以不要。他对我说的这些话都冷冰冰的，我觉得他说不会的更像是在敷衍我。那么我还是找了机会看了一下他的手机，我发现他在手机中下了很多可以约女生的那种软件，所以我还是怀疑他有问题，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怀孕四个月， 这是够复杂的一件事儿。 嗯， 首先说钱，又拿出了很多的钱。 嗯， 也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凭据。 嗯，这在我们节目中也遇到过。 对， 嗯、 一群。还有第二件事，怀孕的时候呢，一般的 女人啊，一般的家庭，当女人怀孕的时候，往往人家会说这是女人最幸福的时候。 嗯， 因为老公是照顾的无微不至。那么现在她的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 嗯， 对吧？是不正常的。第三，怀孕期间那肯定是夫妻的亲密关系就没有那么多了，必须照顾有孩子。 嗯、 那么他又下了一些那些约女生的软件儿， 嗯， 那可见这个男生现在是确实是有问题的， 对， 确实有问题的。但是有一点，这个女生是不对的， 嗯， 是说如果你要怎么怎么样，我连孩子都不要， 对， 这肯定我相信不是你的真心话， 嗯， 任何一个女人都做不出来，我觉得啊。嗯，但是你这话说出来以后，不是把他拉向了你，而是把他向外推。 嗯， 这个效果是这样的，所以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你怎么做。 嗯， 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办，对吧？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办。比如说你的需求你跟他说了，看他配合不配合。比如我要陪着，我要今天去做产检，你要陪着我。 嗯， 我今天心里心情特别不好，你要怎么怎么样，你就提出这些要求的时候，你看他是一个什么态度。就是你至少要知道他想不想对你这个婚姻和对未来的孩子负责任。 嗯， 我想说你要试探看这些。再然后我也不知道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软件的男人该怎么对付，说真心话我都不知道。 对， 太隐秘。 对，你真的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从这儿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确实是一个目前在婚姻状态内对婚姻不够负责的人。 对， 对，我也 对你和孩子未来的孩子可能也会不够负责，至少在你孕期他并没有表现出他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哈。你也要问问你自己，那个孩子出生以后可能这个情况还不会改变，甚至还有可能会变本加厉，他可能还会一直这样延续下去。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契机机会能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 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具体的情况。 对对对，但是如果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你怎么办？你是不是更好的可以保护好自己，把自己的那份好的工作好的职业能够继续下去。也就是说在他不能够给你责任的情况下，你自己能有能力保护你和你未来的孩子。 对， 你自己能有能力创造好的生活条件为你自己和为你的孩子。 对， 你这些都要考虑。通常这个就是这样的，如果遇到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伴侣，比如说女人如果遇到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不负责任的伴侣，那么你可能还要在这个婚姻内继续。你可能能做到的就是你得为你自己负责，你得有能力保护好你自己，你得有能力为你自己规划好生活，你得知道你以后所挣的钱你要给你自己和孩子留出相当的一部分，能让你们两个人不受委屈。因为你碰到了一个本身责任心并不强的男人，在你孕期都可以这样做，都可以不理你啊，或者都可以这回来以后也没有什么交流，对你也没有什么疼爱，都可以是这样的，甚至还可考虑到去约别人。那么你能怎样做呢？你可能现在能做的就是要为你自己做一些规划。 对，所以我开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曾经的那些钱有没有凭据。 对对对，这就是 至少趁着现在的时候把凭据弄到手。 对，得留下来。我们也是在节目里这个近期总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婚内一方把钱支持了另外一方，但是将来的两个人的感情会怎样呢？家里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个钱你是怎么打算的呢？给他就无所谓了，就是为了支持他，将来即便你们出现了问题，这个钱你也就跟你没有关系了，是这样吗？啊，你要问问你自己啊。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是一位女生，她说我和一个男生的关系呢始于手机当中的漂流瓶啊。他说那么一开始呢我们会聊一些男男女女的话题，后来我们聊多了就对彼此有了一定的了解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是异地，我们也提出了见面，他来到我所在的城市见我了。见了之后呢彼此还都是有好感的，但是我没有答应他进一步的关系，因为我觉得 我们两个人认识的方式不好，我们在网上认识，而且我们一开始其实并不是抱着谈恋爱的目的，我们是说一些男生和女生的一些不靠谱的话，那么一直到我们见面之后才觉得这个人是实实在在的哈。现在是这样，他呢所在的城市他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他总是说我们应该结束这种异地，我们应该在同一所城市确立我们的恋爱关系。他说我在我现在的工作中其实并不是很稳定，因为我是做一个销售的，那么他呢动用了他同学和朋友的关系，帮我在他所在的城市也找到了和我工作差不多的可以做销售的这样的职位。他说希望我到他的城市去，然后在那儿可以开始和他谈恋爱他也说我可以住在他那儿等等这些，然后如果我们关系好的话，他觉得我们就可以继续走下去。我怎么办呢？在这边我父母在，我有点舍不得离开，当然我也渴望有一些独立的生活，我也愿意去谈恋爱，可是我没有勇气到他那儿去，毕竟好像觉得我们只见了一面，所以想问问你们该怎么办呢？ 我想如果你去的话，你要至少先去过去看看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他的朋友，他居住的地方，他工作的单位，你都要做点详尽的调查，然后才能做决定呢。如果说见一面就是在手机上聊天聊出来的这个感情，还是不是很靠得住的。 嗯， 因为如果你一个人过去的话，就有可能你没有后援团了。 嗯， 对吧？没有父母，没有后援团，没有你的朋友，你要好好想一想，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你毕竟对他的了解就仅仅是聊天儿。 嗯， 我不知道他见你一面的以后给没给你一些，比如他在工作单位啊，你在网上查一查有没有这个单位啊等等，做没做过一些背景调查。 嗯， 这还是需要的。 嗯，同意。所以你可以去见他，但是先不要考虑把这边的工作放掉然后就到那个城市去工作和生活了，倒是你们可以创造条件多见几面，彼此了解一下，特别是你可以到他那个城市在确定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啊，去更多的了解一下他。 对，因为还有一点，我就是觉得如果上网上的那种就是征友的那些哈，好赖还有一些多少还有一些那什么吧， 依据 吧，这漂流瓶这更美连个根儿都没有就飘来的，你接了他的漂流瓶是不是别人也有切的，或者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情况，你最好能够调查清楚了，不要贸然的就过去。 对，一位女生在问谈恋爱了，但是现在就觉得吧，我们俩的生活特别的不一样，她就属于那种在个人生活方面吧特别随意的人，比如说洗澡可以好几天不洗，衣服可以两三天不换，我呢就属于那种比较干净的人，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扮演的是他的姐姐或者是他的妈妈，我要教他怎么样能有更好的生活习惯。我去他住的地方吧，我得忙活一两个小时，因为到处都是垃圾，杯子都不洗，要找出一件干净的衣服都很难，我得从头到尾给他换床单、洗衣服、洗杯子，橱柜里边脏的没法下手啊，等等，这些我做了很多了。我就是觉得一方面很心疼他，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恋爱，其实我特别想要的是那种也会心疼我的，可是他这个状态不由自主的就是我要付出更多，而他呢好像每次也很满意我对他的付出，可是下一回他的生活习惯还是很难改，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将来就有这么一个丈夫，就等着你伺候他、照顾他，然后他就是臭臭的，好几天不洗澡，好几天不换衣服，你不从头到尾给他换，他就不换，你要的是这样的生活吗？ 嗯，就有可能，就是很多女生都会觉得我在教导他，我在告诉他了，你每天要换衣服啊，慢慢的希望这个男生也都能够有改变哈。 但是我告诉这些女生，你可以慢慢的调整，但是你不会改变一个人。 嗯， 不要妄想着说因为我爱他，他也喜欢我，我就可以把他变成一个我更加喜欢的人， 嗯， 更加干净的人，不行，好多生活习惯是那都是 十几年二十几年攒出来的，你就这么几天就改过来了，那后边你劳神的地方多着呢。所以你愿意承担，那你就留着这份感情。如果你往后想说他就这么一个脏脏臭臭的， 嗯， 在我身边我要不要，如果我不想要那我就分手。 嗯， 真的是，我为什么说这句话，我刚才坐地铁来的时候，我偏巧有座旁边一个男生，真的是臭的。 是吧？ 真的是臭的，我没有办法，我只好站起来走了。我不做了。 哦， 那你就这么，这是受不了的。 嗯， 如果一个男生天天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看他的指甲里边没有脏东西， 嗯， 脖子后边耳边都是干净的，这是一个清清爽爽的男生。 嗯， 如果到你身边他都是有味儿的， 嗯， 真的不能原谅。我就是觉得这不能原谅。 对，所以你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他可能一直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是你不大能接受的。 你可以现在提出来，现在我给你收拾干净了，如果下一次来你变了，那我就不答应了。 嗯嗯， 对吧？看他能不能把自己调整过来，你给他机会。 嗯， 咱不说马上分手，给他机会，你每一次都要要求他，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变。 嗯， 反正不太容易说真心话。柜橱里都脏到无法下手，那倒是什么样子啊？ 对，所以你自己要想明白啊， 对， 你们之间的关系到底会怎么样吧。我们再来看下面呢，是有一位刚刚结婚的女生，她说刚刚结婚两个多月的时间，在结婚之前我们俩谈恋爱一年，在谈到六个多月的时候，彼此开始商量结婚，然后双方的家庭都介入，帮我们一起把婚礼完成等等这些，所以我们算是谈了半年的恋爱，后面半年大家一直在商量怎么结婚，怎么办婚礼，我都觉得很正常，一切都没有关系。刚刚结婚两个月，结婚一个月的时候感情还很好，结婚到快两个月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他对我很冷淡，突然觉得他像变了一个人。那么我找到了原因，原因是他以前爱过的一个女生从国外回来了，找了他，见了面，他们之间好像也发生了关系，然后他就觉得他的心思全部都在那个女孩身上了。他现在对我说，结这个婚，他觉得就像是为了父母而结的婚，他觉得和我在一起与和那个女孩在一起完全不同，对那个女孩子他很愿意付出，对我他只是觉得我就是他妻子的一个角色。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只是好好谈谈呗，没有别的办法，你好好谈谈，看看他到底要什么。如果他真的就是坚决回到那个女人身边，那这个婚姻就保不住了。 对， 这不是说可以商量的事儿， 嗯， 对吧？这是有个选择，还有责任的问题，大家坐下来谈谈吧，包括他的父母， 嗯， 看看该怎么处理好这件事情。毕竟结婚时间还不长， 对，到底是一时的呢？那么还是他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呢？最重要的是他对婚姻的态度是什么呢？他对这段婚姻，他是说你我们就保留这段婚姻。你就当我老婆，你别管 外边的事，你别管， 你别管，那是一回事儿哈。你甘不甘心？ 嗯、 那么，如果他说，我更喜欢外面的那个，我想和外面那个在一起，我也不想和你过了。那说实话，你就算是谈，你怎么样也挽回不了一个想走的人。 只有 分手。你就是最大的保障自己在这段婚姻当中能够争取到的利益。 没错， 也就是这样。你还年轻，再拖下去，拖着不离婚，你会更痛苦。 是啊，所以才结婚两个月就已经出现这问题了，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对， 要有一个彻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信念。 对， 彻底解决。 对， 你看怎么个解决法。 对，嗯，所以这是个也比较复杂哈， 比较复杂。 如果有后续的情况，你也可以告诉我们。好，今夜思雨时，大家刚才听到的就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听众朋友的提问，我们在节目中来解答。您也可以提问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发问题给我们，可以提出问题和我们来交流。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说你